岁月铺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 杨柳在雨里白衣生花色，落入凡尘相亲着我。 深夜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身的再相认，就让情分落就真。 两人是雨还是还会转身，又见树下一盏风存。 花有意，流水无情，别人恩怨爱恨，凉透那花的春。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一块儿来聊的话题，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办法能走出失恋？多适合今天呀、 啊！对，我也是觉得特别适合今天，有点雾蒙蒙， 哎，对，淅淅沥沥的， 对 对，所以也提示大家啊，就是在路上，边想我们话题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来聊的话题，还有什么办法能走出失恋？除了时间，哈哈哈哈， 除了金钱， 嗯。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办法，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暖心啊，维和警官呢把女儿思念化成了书。咱们来看看参加这个各种任务的23名武警呢，也是返回了浙江。因出色的表现，他们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勋章背后呢，凝结了牺牲和付出。那这个去年呢，随着这个出发时候啊，女儿仅仅2个月大，那这个消防战士不是消防战士，人家是这个维和战士啊。每当思念的时候，他就拿起画笔，画着画着就画出了一本书。 所以说，这位战士不但是非常敬业，而且非常的有才华。继续来看，红色的 iPhone 7正式发布了，你会买吗？就昨天大家一直在热议这个话题，大家都觉得为什么过年的时候不推出，然后忽然间这个时候推出，对 不 对？ 这个颜色应该是过年的时候推出才对， 嗯， 对吧？正好这个过年的时候，红色又喜庆。又中国红， 对，而且说是与其他颜色的版本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颜色啊。 嗯， 那在价格方面呢，128G 的红色 iPhone 7售价6188元 ，Plus 呢是7188元，然后其实价格也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 对，价格是一样的。 嗯 啊，但是我估计啊，这个手机不一定卖得非常好，但是哎，这样的这手机壳马上就会在网上又出现了。 昨天大家都说啊，为什么我们一个手机壳能解决的事儿，要出一个手机呢？ 就是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来看看这个杨外婆啊，病情牵动了全程12年来，她 他为徐州孤儿撑起了一个家。他是一名呢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和丈夫一起呢在徐州创办了一个希望之家。十二年来呢收养了40多名孤儿。然而呢，这位被孩子们亲切唤作杨外婆的老人最近病倒了，因无任何的商业保险，医疗费成了难题。随后呢，徐州人的微信朋友圈被一则求助信息刷屏了。短短几天，徐州社会各界募集这个善款近10万元。 我们一起来回馈这位杨外婆啊。接下来我们看看银行卡的事儿吧。那现如今的银行卡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消费工具了，那几乎呢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张，对不对？可是呢 很多张吗？ 很多张，一打开钱包一张半， 身份证户口本儿， 户口本也放钱包里， 钱包大，还有银行卡一张， 你的钱包是个文件夹吧。可是呢有一个关于银行卡的重要消息啊，好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一块儿来普及一下啊。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呢，银行将全面的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这种磁条交易。这意味着什么呢？而且呢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芯片磁条复合卡。目前呢市场上流通使用的银行卡一共是3种。第一种呢是只有磁条的纯磁条卡，就需要刷卡付款了。第二种呢就是只带芯片的金融 IC 卡，就需要插卡去付款。第三种呢就是磁条和芯片都有的复合卡，就是既可以刷 又 可以插卡。 对，还可以碰触的付款。 对， 咱们来看看银行卡的安全性大比拼。生活当中呢关于盗刷事件层出不穷，那卡不离身啊，这个钱却不翼而飞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了解，这可能与磁条卡的使用特性有关。先来比较一下吧，这几张银行卡的这个安全性啊。首先来说磁条卡，磁条卡呢用户只要是在这个 POS 机啊或 ATM 机上刷卡，就会在机器上留下该银行卡的磁条信息，因此持有磁条卡的这个用户呢就很容易发生盗刷的情况，而且呢有时候还会消磁。再来看看芯片卡，金融 IC 卡呢又被称为是芯片银行卡，用这个芯片作为介质的银行卡，其信息呢存储在智能芯片当中，卡内的信息难以复制，并且呢有多重的交易认证流程，可以有效的保障这个账户资金的安全。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复合卡了，就是磁条芯片复合卡哈。目前呢这个磁条芯片复合卡呢既有磁条卡又有芯片卡的功能，所以说它实际的安全性等同于磁条卡，在防止复制的效果上并没有起到作用，只有呢就是关闭它的磁条交易功能，这样它才是真正的芯片卡。因此呢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说啊，这个芯片卡呢比磁条卡呀复制这个难度要大很多，安全系数相对来说就会更高了。 所以说银行就建议我们大家要尽快将手上的磁条卡换成芯片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磁条卡还能不能用。那此次呢央行关闭的是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也就是说只是针对那种既有磁条又有芯片的复合卡。那这种卡呢今年5月只能使用芯片功能了，那纯磁条的银行卡呢还是可以用，不会受影响。那再来看一下换成芯片卡会不会收费啊。那么连复合卡的磁条交易都要关闭了，那么纯磁条卡还有什么理由不换吗？那虽然纯磁条卡在有效期内依然是可以使用的，但是鉴于纯磁条卡存在容易被复制伪造的隐患，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去更换芯片卡。但是问题就来了，那换卡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那又要不要收费呢？ 咱们来看看答案，手续超级简单，你只要用拿着身份证和原卡去银行就可以办理了。目前呢多数银行免收换芯费啊，就是那芯片的芯，少数银行呢收取5块钱。如果想保留原有卡号，可以办理的时候呢向银行去申请。某些开卡时间较早的磁条卡呢换成芯片卡，卡号是无法保留的。 所以说如果卡号没有变的话，原卡上的业务会自动迁移到新的卡上，不用担心因为换了芯片卡之后工资啊房贷啊水电啊会受到相关的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原来银行卡号没有办法保留的话，之前又绑定了还贷款的账户，那就要在当初办理贷款的支行去办理这个换卡的业务。 这个我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那你来发言吧。 我 我嗓子已经发炎了。说这为什么有发言权呢？之前丢了一张卡，正好是最早的那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磁条卡。 磁条卡 、嗯。然后呢，就是我就去这补办卡嘛，人家就说现在磁条卡已经没有了，就是说已经不安全了，要一张芯片卡。后来这个补办你之后，确实像刚才咱们跟大家介绍一样， 嗯， 没有任何手续费，哎，因为部分银行没有手续费， 嗯， 而且手续也比较简单。但是呢，你如果是补办的话，就没有那个保留原号的功能，因为你那张号码丢失了，如果两张号码都能用的话，就是两张是同号的话，会非常危险。 嗯嗯。 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什么非常有这个发言权呢？就是说刚才说了，哎呀，这个办理不同号码的，你还得去。各种的这像什么这个单位呀，是吧，还有绑定的各种业务啊，需要去进行变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所有收费的项目一个都不用变更。 是吗？ 对，家里边绑定的收费的项目，就是他从你这掏钱的，一个都不用变更。但凡给你发钱的，你全部要变更。 哦，也就是说我们工资肯定要变更。 哎， 交水电就不用 啊。对，这就是交钱的项目啊，就是但凡绑在这卡上呢，你发现哗哗哗扣钱扣的利落着呢。我说我都不想办了，怎么还我正好换张卡，我就不办这业务了，咔咔就往里从里边按月扣钱，特别厉害。 嗯， 哎， 换个卡号我也认识你。 对对对，别以为你换个面具就不认识你了哈。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帮助您走出失恋？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啊，这是一首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放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 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阴天快乐》，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哎呀，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走出失恋？ 这个话题你也有发言权啊！ 没有失过恋呀？ 是吗？ 对呀。 哎，怎样怎样？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好朋友啊， 我的一个好朋友之类的呀。 嗯。 那这些朋友肯定就是那种就没有不自律、没有自控能力，可能失完恋之后喝喝酒。对吧？你看，就感觉自己哎呀，借酒消愁愁更愁，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管用，对不对？然后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比如说自己开始不，我要减肥，啊，对吧？有这种吧？或者我就疯狂吃零食，我不过了我，开始吃啊， 买两袋张君雅小妹妹， 我对吃一袋，我看一袋，闻着一袋啊，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为了走出失恋。确实，其实失恋谁都不想。谁心里肯定都会难受，对吧？但是怎么走出去，就是看咱们自己的这个能力了。 其实也有好多网友做了一些比较精辟的总结， 哎， 比如说运动和游戏， 哎，这是一个了， 嗯， 啊，就运动和游戏，运动呢肯定就是为了发泄嘛， 对，流流汗就不用流泪了， 同时呢也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自己， 嗯， 都得说了，说虽然你离开了我，但是我要做最好的自己，啊。能够证明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你，对不对？ 嗯，确实。当时看到一个还挺让人心酸的帖子，就是自从你离开了我，我就爱上了跑步，因为流汗就不用流泪。 哎呀， 就类似的。再来看还有什么其他的？ 对， 嗯， 来看看这个，哎，你衣服，他说了，说明白了，这个谈恋爱还没有游戏好玩呢。这是可能是，被这恋爱当中可能会有伤害到了， 对， 是吧？别着急啊， 对， 嗯，还有一些其他朋友，看看啊，就是江河里他说变得很漂亮，再去他面前晃一晃，其实这种就是心理还没走出来， 嗯，确实是， 对吧？就是哎呀，你看你先过，我现在我要改变自己， 嗯， 我又开始就改变自己的身材，改变自己的容貌，我要上你前面晃，晃得你流口水。怎么了？ 所以是把自己变得特别有食欲吗？还有的朋友说啊，比如说，找个朋友一块去旅旅行， 嗯， 然后呢，每天吃饭、逛街、买买买， 哎， 真的好的超级快， 对， 这看来是自己有体验， 对， 嗯 嗯，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 旅行可以这个忘掉所有的烦恼。归零同学说了，游戏《王者荣耀》啊，而且说不定能找到下一任爱你的。 嗯，也是， 哎， 毕竟是能认识新的朋友。 对，但是哎， 嗯， 好像我听说现在这游戏里边有模拟夫妻。 哦，是吗？ 好像是，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就配合打怪的时候啊，然后就两个人一个男孩一女孩之间，好像是能模拟成情侣，模拟情侣。 哎，游戏嘛，都是这样。你看我在好多年前玩的那个 《植物大战僵尸》， 不是 啊，里边这就是那个玉米啊和这个僵尸，哎，发生一段非常唯美 和豌豆，好吗？ 啊，和豌豆啊，僵尸和豌豆这个组，哎， 我是想说，好多都是虚拟嘛，比如说虚拟经营一家汉堡店，哦，那时候玩的可开心了。虚拟经营什么蛋糕店？ 我给你算算，这应该是在1992年吧出的游戏啊。 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其实是说，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什么是这个给失恋疗伤的好方式啊？ 对， 比如这个 陈秋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刚分手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 嗯， 做梦都哭，这个早晨醒来这个枕头都是湿的， 哎呀， 那阵子一下子就瘦了8斤，刚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坎儿怎么都迈不过去，后来呢时间一长情感慢慢就麻木了，也就过去了，没什么的。 嗯，这个最终还是其实用时间来解决的问题， 嗯， 对吧。一颗乳牙他说了，夏天之前呢也是这个去年夏天啊，这个谈了个男朋友然后分手了，痛不欲生啊，暴瘦20斤，哎呦，这个过了这一年之后呢，现在你看春天来了之后还是美滋滋，这么想就想开了，也没想什么感觉瘦了20斤吗？ 减肥成功了吗？ 对，哎，对对对对，嗯， 我在风里见过你说，哎，你们知道那种除了一个人以外谁都不爱了的感觉吗？也就自那以后我再也不用失恋了，真是太好了。 哎，跟你这差不多的还有一阵超级酷的风，他说我是单身啊，这问题我答不上。 嗯嗯，有的时候感觉单身还是很潇洒的。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这都单过身，都觉得很潇洒嘛。 嗯， 对吧？ 对，这个煮饭阿姨啊说让自己忙碌起来啊。 嗯，对， 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 嗯， 多煮饭啊，烧烧菜啊，是吧？还有哔哩哔哩，他说啊，说，嗯。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但我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加油啊，孩子！ 站起来！啊，哎呀，这个太逗了哈！ 来看，我是修行千年的板蓝根，就说挣钱，挣钱，挣钱，因为我是失恋了，所以我连续半年业绩公司第一。 这是属于事业型的 啊？对， 其实不是事业型，把自己生生给逼成事业型的，因为失恋了啊。 就是以前没发现自己能够得。公司第一，结果这件事情刺激了自己，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了。 哎， 然后没过多长时间，你就成为董事长， 一天自觉的加班，就不让加班，我为你们先走，我要在这加班。 那老板让他走了，你太费电了，又费水又费电。 哎呀，老板都已经受不了了哈。 嗯。 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您失恋的问题？也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看看那个圈圈周圈圈，他说了，反正千万别吃火锅，已经胖了10斤了，就是没有控制的，然后去因为失恋，然后各种吃东西。 你看说，千万不要吃火锅，我以为下一句是因为一般吃火锅就要唱歌，没有心情唱歌。 什么什么意思？ 算了，我们90后的人你也不懂， 跟不上你们80后的人了已经啊。哎呀，来看看其他朋友吧。 来看你怎么可能这么可爱啊，说干嘛要走出来啊，就一直陷在里面，终日以泪洗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状态皮肤都越来越差，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这样的你多棒。说反话 呢，就是 其实发泄出来就好了。 哎，发泄出来，而且呢就是你发现问题之后呢，可能一开始就是那种哎呀真是要破罐破摔那种感觉，但是慢慢发现自己状态一天比一天差的时候，可能到达一个点自己就受不了了。 嗯， 嚷出来，说完自己，只对着镜子里边的自己啊说一通，可能就会好了。 我觉得其实没事儿 啊， 就在失恋的时候照照镜子你就好了。啊，你照镜子告诉自己，我怎么那么漂亮啊。 镜子信吗？ 镜子碎了，摸镜告诉你。 哎，自己都不信啊。不过确实是，就有些就你说照着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那么可爱，是不是？就是我肯定不是的，我是那种属于帅的类型。 你在你们家镜子上写着"小可爱"、"小帅哥"。 哎呀，太恶心了！就是说，这照镜子的时候，有些人啊，我说有些人，人家真的就颜值比较不错的，一看镜你就还有什么可，是不是？没有烦恼。 对，而且有的时候憔悴也帅。不憔悴也帅， 照镜子跟看电视似的，看你明星了，这是多帅呀， 一下子就精神了， 白白嫩嫩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其实还行，咱们一聊还感觉上这个部分人还挺难受，但是一聊好像也没什么，是不是？ 潇洒一点， 潇洒一点啊。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您快速的走出失恋，也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陪您来聊。 人生有风， 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yeah,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Play me smooth, swa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嗯， 我抢你话了 没有啊？ 好，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走出失恋？ 这个话题你更有发言权吗？所以必须要你说啊。 也是， 哎， 人活的岁数大了，怎么没失恋的10次8次？我给大家讲讲我第5次时候的经历。 来吧，说说说说说说。 没有啦， 哦， 我根本没谈过恋爱。 哦，哎呀。你鼻子怎么变长了？ 没人喜欢我嘛， 嗯， 所以就直接就结婚了。 咱们来，对，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哈。我们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这个拍摄啊，《如懿传》，霍建华没空去陪女儿，坦言呀，啊，很想家。据台湾媒体报道呢，艺人霍建华呢与林心如啊，日前呢是喜得爱女小天使。不过呢，因为正忙着拍这个新戏啊，《如懿传》呢，不能时时刻刻的陪在老婆女儿身边，坦言非常想念家人。升格人父之后呢，他也是近日呢首度的以新的身份的接受采访，一改过去啊不苟言笑、酷酷的形象，一谈到自己女儿的时候，立刻流露出慈父温暖的神情。 嗯，那之前呢，霍建华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冷静啊、寡言的印象，特别是在《花千骨》里尊上的这个角色形象。那么，而面对粉丝的时候呢，则是爸爸魂上身啊，这个唠叨碎念样样来，那不准粉丝去送贵重的礼物，而且要叮咛大家要遵守规矩等等。那么被称呢是男朋友的脸 爸爸的操心。 嗯，不过呢， 非常高度的评价。 哎， 嗯， 不过呢，这么酷的霍建华呢，在这个升格人父之后呢，也是开始有了转变哈。据了解呢，他在当了这个爸爸之后呢，第一次的这个访谈当中呢，提到看到女儿出生之后，自己便离开去工作，能见到孩子的时间非常少，言谈间呢也是流露出不舍的心情。此外呢，还透露出了在女儿出生之后呢，和太太林心如两人的性格都改变了，完全是由女万事足的模样。 嗯，这是升格做爸爸之后的霍建华变成暖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周杰伦啊。 哎， 那周杰伦巡演呢将前往多个城市，那其中的成都站是取消了。就有这个网友爆料啊，称取消的原因是由于成都体育馆在翻修，在下面发现了古迹。那么周杰伦呢，目前正是忙于2017地表最强的巡演，演唱会从香港起跑，将前往多个城市。但其中的成都站取消，网友就说啊，是由于成都体育馆下面发现了古迹，说没想到啊，成体翻修，就在成都体育中心草坪的下面发现了明代蜀王府的官邸啊。那想起每次去成体看演唱会的时候，千万人在里面可嗨了，殊不知脚下的地底呢，却是静谧的躺着来自一个千年前的另一个世界。 哎，消息一出呢，也是引来了网友的围观哈。有当地的网友也是晒出了现场的成都体育馆。如今体育馆的台子呢已经是被拆除了，露出了古井、围墙啊、街道等遗迹。网友纷纷表示说这厉害了，怪不得这个今年成都没有什么演唱会呢啊。 哎，有点害怕吗？ 没有啊。 嗯，继续来看一只小猫猫的故事吧。 哎， 小猫被狗追赶，那逃上了10米多高的树上，三天是不敢下来。六旬的老太太救猫心切，自己爬到6-7米高的树上之后也是被困住了。事发之后呢，消防人员就赶到了现场，将老太太救了下来。不过呢，由于小猫爬得太高，最终是没有能够一并将其救下。那么就在前几天呢，上海的知名爱猫人士猫神传奇呢是专程赶到了扬州，最终是将猫咪救了下来。 嗯，咱们来看看，是微博网友啊蓝耳朵的喵大人啊发帖说到了扬州市的某个地方呢，一棵这个树上呢有只小猫被困了，这只小猫呢待在树上已经是3天之久了，被小狗追上了树啊，没办法下来了。咱来看看这猫的主人呢，是一位65岁的老太太。猫被困的当天呢，这个老人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去营救，但是因为树确实太高了而失败了。在上午9点多的时候呢，这位老太太也是找来了一把梯子，开始啊说准备自己爬梯子去救猫。近半个小时之后呢，当她来到距离这个地面5-6米高的位置的时候，终于是还是不敢向上爬了，然后发现自己向下也下不去了。 嗯， 哎， 后来呢也是消防战士把老太太给救下来了，但是小猫没有解救成功。但是呢，这位蓝耳朵的喵大人呢之后发布的微博就说啊，引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就是上海知名的爱猫人士，刚刚我们提到的猫神传奇。 哎， 那今年31岁的张先生，那张先生呢是打了一辆顺风车从上海赶往了扬州。张先生使用自制的利器，一根绑着水桶的竹竿，他说伸到上面把猫往下赶，最终呢猫在低处纵身一跳就会跳到房顶上。他说呢，我平时啊是自己开网店，业余时间救援。张先生呢就向记者表示，自己的救援都是免费的，到现在已经救助了上千只的猫猫狗狗了。 嗯，这是热爱动物的这个一位先生啊，张先生 是 啊，而且有自己自制的工具。 对， 而你看人家是想的特别周到，你看用那个绑着水桶来救这小猫。 嗯， 如果说小猫呢一着急一失足掉这水桶里， 掉到桶里， 哎，如果说呢这猫还自己跑的话，就肯定是往下跑。 对对 对, 对吧？ 对, 对, 对， 你看看，哎，特别爱心。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咱们来看看那个辽大新校区禁外卖引质疑。那辽宁大学呢后勤集团啊禁止外卖的一纸通知呢，也是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辽宁大二的学生呢，也是告诉记者说，这个在学校的食堂啊门上看到了一个警告，说从当日起啊停止食堂一切外卖订单。但现在呢连这个学校食堂都不让送外卖了，我们以后怎么吃饭呢啊。他也说到了，说他所在的这个校区呢只有一个食堂，最多是能容纳2500人，但是校区却有20000多人啊，10倍还多。那学生也说了，说是这个学校说到的是为了这个加大这个校园卡的使用，来让这个校内现金回流，加大与建设银行的合作啊。 我们来看校方说呢，我们只是配合执法。 哎， 那么针对这个 该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是承认学校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 嗯， 但是否认了跟银行合作的说法啊。而且呢，市监管局也说了没有禁止学校订餐服务。那么为了证实是否存在这个意见书，那么记者也是联系上了有关的监管部门，说这个文件应该是有的。那么该名负责人也是反复的强调啊，学校其实是他们没有规定学校必须要禁止校外外卖的订单，学生还是可以订外卖吃的。 嗯，其实也就是说学校还是出于这学生安全考虑啊，贴出这么一张这个禁止通知，但是呢可能就是禁止在这个比如说人家食堂里边吃这外卖， 本来人就很多了嘛，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哈。 嗯， 我们也会进一步的了解。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那个英国称啊，这个史无前例使用中国的数学教材逐字来翻译，怎么回事呢？来看看，在这个一个出版公司啊，英国一个出版公司啊，这个与上海一家出版社达成了对教材进行翻译，以供英国学校使用的历史性协议之后呢，英国的学生也许很快就能使用中国教科书来进行学习数学了。包括呢上海和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别城市呢出产的一些世界上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啊，这个而英国的学生呢排名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这个同龄的亚洲的这个学生们。 嗯，所以呢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呢，这家公司的教育分部在伦敦的图书博览会上签订了一份发行一套36种数学图书的协议。 嗯， 这也是历史性的啊。这位负责人说呢，据我所知，这是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为中国学生编写教科书呢，将被一字一句翻译出来，销售给英国的学校使用。那么他还表示，这一套教材的协议呢，是英中两国更广泛合作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呢，也是希望加强英国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表现。 嗯，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快速的走出失恋？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一首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是。 来自朴树，生如夏花。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的走出失恋？ 刚刚好多朋友说到了好多的方法，比如运动啊，购物啊， 玩游戏呀、 啊， 对吧？啊，然后选择这个喝酒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比如说像这个厉寒，他说了的，他说反正我喝了两瓶二锅头，外加四瓶啤酒，空腹，哎呀。 然后第二天，该忘的不该忘的都忘了。 对，这肯定是不可取的方式了哈。 再来看看还有，哎，这个叫猫和老鼠表情包的朋友说，看猫和老鼠。看来猫和老鼠 哦哦看哦哦， 对他来说 名字也叫猫和老鼠是吧？啊，看猫和老鼠，对，就是其实就是找一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但是你往往会发现失恋之后喜欢的事儿也变得不那么喜欢了，就当时那一瞬间。 哎 啊， 还有这位叫花的朋友说，养只小可爱呀， 啊， 你看他养了一只小猫咪， 哎， 嗯， 看看那个眼神，然后被他一气，天天各种气你。最近我就跟那个养狗的朋友聊天啊， 嗯， 他说这个智商有些太高了，有点控制不住。 现在的狗吗？ 对，对。 是哪种？我可千万别养。 我不记得是那什么狗，我就记得一个小故事，挺好玩的，就是说，也是因为就是自己没事干嘛， 嗯， 然后说养只狗吧，就是解解闷儿。后来发现就是确实解闷了 啊， 根本就是管不住它， 嗯， 就是他是尝试着拿朋友家一只狗就试一试嘛。 嗯， 然后他狗说这个狗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别出去遛，遛完之后它一定会跑。 啊，是吗？ 对，就是它一定会跑，就是好像是就成心逗你一样就会跑。然后他就尝试，那一开始就是这个小狗会在家里边的地板上， 嗯 啊，随便的方便一下， 嗯。 后来看家长还行，还是不太 承受，嗯， 沙发上 啊， 最后在床上。 他是不是想回自己家呀？ 想出去遛弯，就是想出去溜达。 他不是想他以前的主人吗？ 没有，他就是因为出去之后，因为他就后来带着出去了嘛， 嗯， 发现他不是自己奔家走， 哦， 就是想出去玩。到外边之后，就是根本就两个人啊，这个管不住这只狗，各种玩， 嗯， 各种玩。后来没办法，只好拿出一根香肠来了 啊。 然后呢，就是而且那这只狗特别聪明，在哪儿？就是跑特别快，你看人根本追不上嘛， 嗯， 追了一半之后，发现算了，咱俩也跑不上，爱怎么着怎么着，不管他了。转身了之后，狗蹲那儿看着他们，怎么不追了？看着你们，然后 那我还是回去吧。 对，那我还是回往前。他们一回头就停在这儿，他们再往回走，他也跟两步。他说这样，我拿根香肠逗一下，肯定就回来了。一举香肠，呱啊，是风一样的往过跑，到香肠那儿突然刹车，转头走了。就是你会感觉，哎呀，养一只动物有的时候气你气的比哎呀交个女朋友还 好顽皮呀。 对， 嗯， 太生气了啊。来看看拥不到的影子，他说了，说，刚和谈了7年的女朋友分手了，真的走不出来，因为牵扯太多，生活当中每个角落都有她的影子。 嗯，挺难受的啊， 嗯。 来看这位对自己比较狠的朋友，这是一个挺漂亮的姑娘啊，看头像。 我看看 这个，青瑞兰同学就说，我恐高， 嗯， 失恋那段时间呢，就是痛不欲生，就去蹦极。你看对自己够狠啊，他说被人推下去那一瞬间就醒悟了，说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 对， 也是挺洒脱的性格。 对，就人不是说这个蹦极能改变人性格吗？ 真的啊。 对，说就给蹦极一次可能会改变你的性格。 哎，是不是就像是学表演的孩子有一门课叫做什么解放天性之类的。 对，但是这好像还不太一样，因为解放天性之后，你只是改变了性格当中某一部分，这个不一定改变你性格当中哪个部分。你想啊，对啊， 你说我会不会去蹦一次极，然后回来之后学会了多国语言， 没准就回来会流口水什么的了，吓傻了已经啊， 嗯，然后也拿不住筷子了， 开始抖，每天都在抖，一直在抖。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关于这个用什么方式来快速走出失恋，除了时间之外哈。来看看王依依，她说了，说没有勇气做这个，做你们刚才说那些，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只想让对方能够回忆起我是个好人。 哦，来看看这位跟我就是挺投缘的朋友，他叫做精神病院院花 啊，你是院草， 我是院草 啊， 他说金钱、 想到你坐在家里面哭和去马尔代夫哭心境是不一样的， 嗯， 等等，到了马尔代夫谁还哭啊，所以说还是得努力赚钱。 哎 哎， 这是他 自己强大起来啊， 自己的一种方式啊， 嗯， 就把到马尔代夫哭得更严重了， 找不着家了。 嗯，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嗯 嗯，打游戏啊，这个小黄梨他说打游戏，游戏里边这个这个做个任务走出来就挺快的。 嗯，再来看这位叫贼船的朋友说看看房价 啊， 然后就没那么伤心了， 对，就没有功夫伤心这事儿了， 嗯，是。 嗯，还有各种说购物的，说这个哎，这个我有肥嘟嘟啊，他说了，说去旅游去吃吃吃，逛逛逛，玩玩玩，亲测有效 啊， 嗯，这各种吃喝玩乐呗，就是 适用于女孩啊。 男的怎么就不能吃吃吃喝喝喝玩玩玩了？ 男的不是一般都打打游戏喝喝酒吗？ 就这么说，但其实你真正你不能天天你也都得有正事儿，你也要工作或学习呀，对吧？ 啊， 嗯，啊，也该吃吃、玩玩、喝喝的就行了吧？ 对，就是，正常的跟大家开个会，然后在会议室的时候，自己偷偷用衣角擦擦眼泪，继续开会。 我以为开着会的时候，偷偷从底下拿出一点二喝一口呢。 也行。 啊， 嗯，来看回忆专用大披风说，大概就只有闷声发大财了吧？ 嗯，闷声发大财，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这个用在工作上，讲话速度要慢一点。他说。我只想说，如果有人刚失恋就让你给他介绍对象，那千万别给他介绍啊。 嗯，那个时候他心态可能也不太平和啊， 也是找不到那个对的另一半。 嗯 啊， 中有阳光这样说，首先哭要把哭想哭的都哭出来， 对， 哭累了就不想哭了。 是。 其次呢，这个看情况，想联系的时候可以联系，但是你看到他的态度又会彻底绝望，最后呢就背单词。学游泳，学书法， 嗯，嘿， 每个周买一束鲜花，这就是我自己的方法。现在的状态算不上每时每刻都很嗨，但是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大部分的时间是快乐的。 哦， 怎么了？ 难怪咱们办公室那谁谁谁开始练字，开始每周都买花呢。原来是这，一直没发现，以为人家会生活。 他也确实有健身卡。 你看看。都对上了吧，都对上了吧，还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嗯， 太八卦了。 所以说 各种学习 啊，对对， 最早说是学什么琴 啊，对对对，学琴 写书法， 嗯， 学跳舞， 练字什么的， 练字， 嗯， 每周给自己买一束花。 哎，还真是， 对不对？ 办公室的老姐姐们整天等着他那束花。 对， 听听。哎呀， 哎呦，说出来了， 哎哎哎， 不是我们那个主播婷，不是那个跟我们节目那个婷婷啊。 有姑娘啊，有下脚料没啊？这回 藏污纳什么人？ 放到姐姐的花瓶里。 哎呀，我应该买个花瓶去了啊。天信他说了，说当你呢难过到一定程度之后，大脑会屏蔽啊，抑制你不去想，因为不敢想，所以说也没有特别的难受，因为呢这个屏蔽了这么多年的记忆和每天这么多的心思，心会很空，像去了一半。 这个时候就应该逛逛吃吃了。 就离不开吃吃逛逛啊。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对对对对 对。 来看别靠近耳朵说话说，一次旅行，读一本书，做一件很久没有去做的事情，然后会发现有更好的在等待。 嗯 啊， 对，其实我这跟大家聊聊也会发现哈， 嗯， 刚才说了说这个蹦极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嗯， 我倒觉得其实因为某件事敢让你去蹦极，更会改变你的性格。 嗯， 因为失恋了，你敢去蹦极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在改变你了。你改变了生活方式，才会发现，哎，其实这样生活也可以非常的美好，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刚刚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能找得到原因的啊， 嗯， 比如说你失恋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心里 你别在我擦眼泪的时候说我失恋了，行吗？ 但有的时候你心里一些可能积蓄的情绪不一定是因为什么事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集体释放出来。 对，没准就把你这么多年的这个心里边的问题全给解决了呢。 然后我们就红尘作伴，潇潇洒洒， 就可以去吃吃喝喝玩玩逛逛了哈。 哎呀，真开心！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阳光的生活方式，您会发现生活其实真的很美好，很快乐。 是的，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这样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趁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摇头？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显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的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 9:00 FM 98